但是我觉得这个总体上还是这个一个底部这么一个晃动这么一个阶段。 嗯 嗯，所以我今天写的题目就是也就是反弹啊，谈多谈少看五点。 嗯， 也就是这一轮即使这周收阳啊，这时候即使这周有两个这个中阳线， 嗯 啊，但是后市我觉得还是积弱难返 啊，所以还是认为您认为是反弹不是反转 啊？对， 嗯， 反转谈不上，就连这这个走出趋势性行情也谈不上。 嗯， 就是谈的级别是小反弹还是中反弹啊，大反弹我都觉得都困难。 嗯 啊，这是什么决定的？这是事儿决定的，是吧？ 嗯， 这个现在还是不消停。 嗯 啊，这个所以说，这个这个影响，这个还是得从这个长期来看，从复杂性上来看，所以对这个股市，也就是目前是走不出这个趋势性向上行情的。 嗯， 从这个热点轮换的这个太快，也可以看得出来，啊，那么是小反弹是中反弹呢？我认为就看五点，就是前期一直强调的是一个，就是看银行，啊，还当然还得看银行，看银行，看保险，四大银行、四大保险，再加上四个基建，也就是说，中国交建、中国铁建、中国建筑、中国中车。 嗯 啊，中国中车不算基建的，反正也是中字头的。为什么看这四个？这四个，第一是近期是放量了， 嗯。 第二，它是一季度、二季度数没出来，一季度是这个证金是大，就已经大幅加仓了， 嗯。 就说明这个国家队对他们有兴趣，啊。那么是这个，如果是现在他们再涨，那也是表明了一个国家队的态度，啊。所以这个银行是权重最大的，这保险也是这么一个加仓的，一季度加仓的， 嗯 啊，证金加仓的，所以说这个看这三大板块12个股票，就是最能说明问题的。那么这是第一看权重， 嗯， 第二看成交。你看今天这个阳线，今天阳线不大啊，才这个，但是成交也还是太少， 嗯， 两市才2900亿。不到，那么所以你这个底部时候是没量，但是你要是反弹，你得跟着量得跟上来， 你得增量，嗯， 得增量， 嗯， 你好比说今天2900，你明儿再反弹，你得3200，完了3500，你这么增啊，你也不增，那这个高度就有限了，所以第二看成交， 嗯 啊，第三我认为要看港股。 嗯，为什么呢？嗯， 港股向来是比较先知先觉的 啊， 它如果上涨，那么就是也能带动这个A 股啊。第四是看融资， 嗯， 啊，融资余额，据我的经验，就是这两三年，这个融资额如果是降到8600亿，两市加一块儿， 嗯嗯嗯。 8600、8700，这两三次了，都就是底部，就开始往上走了。 嗯， 现在恰好这个指标倒是到了，现在是8700多亿。 是， 一旦上升到11000、12000，那么就是见顶的信号了。 嗯， 那你现在就是包括那两天那个大阳，你这8700你得增啊，慢慢往上增啊，也 是 成交量，你得8800了，明儿8900了。每一次反弹都是这么慢慢增的啊，9000了、9100了、9200了，你现在就见不着8700、8800这晃。 嗯， 啊，第五就是这个看这个机构进来，啊，有这么一个指标，就是机构买卖 A 股的情况。你得什么叫净买？净买就是机构这个买入刨去卖出。 嗯。 买入高于卖出多少？最惨的是前两周的有一天，我忘了是哪一天了。这个净买啊，全是绿的，就是说没有一只股票是纯净买的， 一只都没有， 一只都没有。 嗯， 现在有呢，也就是4-5只，完了净卖的是10几只。 啊，是他净卖是净买的三四倍，也就是说机构，而且净买的第一支最多的股票啊，可能就2000万、3000万，甚至几百万，谈的时候也是，连上亿都没有。 嗯， 你要行情火点的时候，你得净买的超过1亿股，这才像回事儿。 嗯 啊，所以这五个指标大家关注，就是只能就是也就是决定它反弹大小的事儿。 嗯 啊，另外再说这个昨天开始的这个软件啊，中国软件、北方创业的这个浪潮信息，你看够凶的。 嗯 啊，这个 TMT 的这个集成电路的5G 的芯片的也好，又来了。 嗯， 又来，我觉得还是生不逢时，不是时候。去年他们来的时候是8月下旬，完了轰轰烈烈啊，这板块也众多，人气也好。现在这时候中报业绩还没报完呢，你得到尾声的时候，这帮子没多大业绩的啊，当然北方创业是增长，他报完了，但是中国软件也好，这个浪潮是市盈率挺高啊，这中国软件原来说是亏损的啊，亏损你到时候怎么收场啊，但是日子没到呢啊，你现在啊每个股票你都要看一看是增长还是下降。 嗯， 另外看一眼几号公布。哎，你今天是8月10号，你是8月15号公布，你是8月28号。你看这中国软件8月28号吧，好像是。哎，还有日子，还有余地啊，就连那增长的还得看位置，你炒高了你也是见光死啊，除非低的啊。你比如说咱们提前说，你比如说像这个最近为什么还是这个水泥涨得好啊，钢铁就是因为市盈率低啊，这业绩好啊，那是你看轻松电话它公布完了，公布完它也涨，它不见光死，为什么它位置低？那要是华新水泥当然也是远，8月20号的， 嗯嗯， 它要再公布了那可能就是见光死，所以这谁业绩好的见光死不死，那是跟位置高低有关的。 嗯， 所以大家注意这几个细节。 嗯，好的，谢谢您的连线，谢谢。 啊，谢谢，再见， 再见。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接下来关注到的证监会，证监会今天召开发布会表示啊，目前在进一步研究证券公司股权管理规定。另据透露啊，上半年证监会共制定出台规章9件，规范性文件23件。并有规章履行了公开征求意见程序。那么这些规章文件类型包括适应资本市场改革开放需要，完善上市公司制度，进一步强化证券期货行业机构监管，集中发力证券期货经营机构行业的制度建设，以及加强资本市场诚信制度建设等。再关注一条同样来自于证监会方面的消息，今天呢，证监会还通报了5宗操纵市场的案件。没收高勇违法所得8.97亿元，罚款8.97亿元，对王世宏、陈杰操纵市场案作出100万元的罚款。没收楚连江违法所得42.54万元，处以212.71万元的罚款。那么发言人强调，上述案件显露出市场操纵行为的新特点，违法行为人通过民间配资、资管计划、私募基金等途径加杠杆实施操纵，释放虚假的市场信号，严重干扰投资者正常的交易决策，损害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外汇方面的消息，周五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收盘报6.8574，较上一交易日跌291点，结束4日连涨。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贬78个基点，报6.8395，本周累计调贬73个基点。我们紧接着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物价。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受猪肉价格上涨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7月 CPI 重回 2% 以上， PPI 同比涨幅则出现近5个月以来的首次收窄。那么分析人士就认为，未来 CPI 缺乏显著的反弹动力，年内通胀仍会温和可控， PPI 将延续下行趋势，但下行的幅度会明显的收窄。专家认为，从当前的 CPI 和 PPI 来看，整体物价有望维持在低通胀水平运行，将为货币政策提供宽松的操作空间。再来关注，昨天呢，北京市2017年市级政府决算对外披露。 2017年北京市级政府决算主要包括四大方面的内容，其中有市级决算报告、市级决算、三公经费和机关运行经费情况、绩效管理情况说明啊，这四大类。这也是市级决算首次公开绩效评价。那么在这份数据当中显示，2017年市级财政收入达到了 5316.3 亿元，同比增长 7.4%， 三公经费合计支出 6.6 亿元，比年初的预算下降了 28.6%。 再来关注楼市调控，北京下个月起互联网平台不得随意挂房源。昨天呢，市住建委联合市工商局、市网信办、市通信管理局和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集中约谈了链家、我爱我家、麦田在线等房源信息发布的主要网站，要求各平台规范房源信息发布，并提出了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息的具体要求。从9月1号起，互联网平台均要按照要求发布规范的房源信息，如果随意发布不合规的房源信息，将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另外呢，昨天网上也有热议，说上海有两家银行首套房利率重回九折。不过今天呢，似乎也是迎来了新的变数。从接近工商银行上海分行信贷人事处了解到，工行上海分行正在召开紧急会议，商量是否还采用首套房九折利率。这条消息在市场传播之后，可以说是社会舆论非常的巨大。因此呢，上海分行的领导也正在召开这个紧急会议，来商量利率优惠是否将延续。那么大家也都在等通知，这也就意味着九折利率很有可能就会泡汤了。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一段片花，进入到我们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浩洋。今天要跟大家在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聊到这个话题，其实跟上周这个话题有一些类似啊，小重险。上周其实关于小重险我们确实也讲了一些，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跟上周的嘉宾是一位啊，同一位啊，我们就一个话题聊透，给他聊全乎了啊，请来的也是保险培训师李鹏。李鹏你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是，其实在刚才节目之前跟李鹏在这个节目前交流的时候，上期节目做完了之后，好像你这边有一些其他的反馈，是不是？你给我们能说说吗？ 对，就是在上期做完节目之后，其实我身边也有许多朋友在向我咨询这种小重险的产品， 就是听完节目他们也感兴趣了， 也感兴趣了 啊。 而且还不光是有感兴趣的，也有这个买过小重险 啊。还买过呢？ 买过，而且呢还确实获得了这个理赔，我们说就是弥补了这个损失。 是， 对，但更多的人呢，其实以前在跟我接触过程当中，我给他们推荐的可能都是那种大型的保障类的产品，所以很多人都问我。那我在讲解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自己啊也应该说进步或者说学习了很多，所以想趁着今天的节目啊，和主持人一起再给咱们听众朋友们去分享分享。 我觉得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现在的李鹏给我的感觉就是有感而发，有很多想要跟大家交流的，是吧？ 对， 那咱们就进入到今天这个话题哈。今天既然聊小重险，但是我觉得跟之前的内容也应该有稍微有一些区分，对吧？上周可能主要是跟人身相关， 对 啊，那这周我们可能要说的是跟这个财产相关的。那其实作为很多的这个不了解保险的朋友，这儿就有一个疑问了：人身险，我买这个保险到最后给我赔偿的肯定是钱， 对 对不对？他不可能赔别的。财产险到最后赔的肯定也是钱， 也是钱。 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大部分情况下是什么？其实我们先说共同点啊。 好， 尤其是我们这种小众类的产品，那可能更多的我们在赔付的时候啊，都是按照你的损失来进行一个赔付的。 损失多少，赔付多少。 对，所以这个时候就像给咱们听众们去传达一个理念，这也是尤其是我刚开始啊，就刚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财产险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就财产险帮助我们的消费者去弥补的是损失，绝对没有一个人能够通过我们的财产险的产品让自己能够挣到钱， 发家致富， 发家致富这是肯定不可能的， 是， 对， 嗯，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关于财产险这个小众险，你大概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确实知道，就很多的这个保险公司啊，包括什么太平人寿、中德安联、中银保险、阳光人寿，都推出了一些非常个性化的（打引号）啊，个性化的这位所谓的小众险。那比如说这个中秋节看不到月亮啊，可以由保险公司赔偿。 对， 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有点像，我不知道这么说合不合适，有点像这个赌博的性质了 啊， 对吧？就是 博弈吧，对吧？ 啊，对对对，就有点这个博弈啊，这个词用的好，博弈的这个性质，这个难道也算是这个很热门的一款小众险吗？我觉得这个路数好像有点怪。 其实像我们所说的这个保险的作用， 嗯， 为什么说是博弈呢？ 嗯， 就是以小博大。 以小博大， 对， 嗯， 但是像这个中秋节看不到月亮，其实能不能够出现月亮啊？ 嗯， 这个我觉得应该是50%对50%的， 嗯， 所以这款产品，我觉得啊，如果从保障上来说的话，可能，违背了，或者说没有那个履行我们保险产品的这个初衷，更多的可能是这个保险公司啊，在做一个宣传或者说是推广。 嗯，我觉得既然你说到这儿，我就特别容易让我想起，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热映的一部电影。叫《西红柿首富》，你看了吗？ 减脂的那个险是吧？就是 对对对，就是那个等于是通过一个那个，其实如果要算的话，肯定是小众险了， 对 对不对？他把一个小众险做成了一个大众皆知的一个险，也就是靠他的这个宣传和推广， 对， 以及背后这个丰富的丰厚的这个回报，是不是？ 对。 那我觉得现在其实作为很多的小众险，它并没有怎么说呢，像电影当中很丰厚的一个回报，就是如果你符合我们这个。啊，保险这个赔付的这样的一个条款的话，我们给你赔很多的钱。那他们吸引人的点在哪儿？是怪吗？还是在什么？ 我觉得就还是挑中了消费者某一个非常具体的这么一个使用情景。 嗯， 我一直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小众型产品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非常聚焦在就这一件事儿上。那咱还是再卖个关子啊，或者说先让我在这个铺垫的给大家先总结一下。 嗯， 我们在购买小众险的时候啊，怎么样？维护自己的利益， 嗯， 我觉得这还是挺严肃的一个话题吧。 好好好啊，那我们现在就先具体内容具体分析了。 哎， 手机碎屏险，其实这款保险我觉得好像听说过啊，就手机屏碎了这个算啊，身边肯定也有一些朋友啊在收听节目应该都用过。那我们来说说这款保险吧，这款保险保费多少，保期多长，理赔的要求又是什么，有什么免责条款呢？ 其实这款产品啊，就我们在自己不管是通过电商还是通过我们自己手机厂商去购买这个我们的手机的时候， 嗯嗯， 就基本上都可以附加这么一个产品。 嗯， 那这个保费我们是按年跨度， 嗯， 可能一年是199，两年呢可能是299这样的一个保费。 嗯， 那保额呢，基本上啊它是能够负担或者说覆盖你去换一个手机屏幕， 嗯， 这么一个费用。但是这里边呢，我们就先借着这个，因为这是现在非常火，许多人都买的这个产品， 嗯，嗯， 我们就给大家分享分享，有三个注意事项， 三个注意事项呢， 对， 嗯， 同时这三个注意事项呢，也适用于我们所有的小众类保险产品 哦， 对，第一就是我们许多消费者在选择购买这种小众类产品的时候啊，你们会发现它的那个宣传的彩页或者说产品说明啊，非常非常的简单。因为它的情景非常简单， 嗯， 比如我们的这个手机，这个换这个屏幕的 碎屏险， 碎屏险， 嗯， 那可能就是一个手机，然后或者一个屏幕， 嗯， 有一个裂纹，然后有一个金额，就非常明确直观的让我们看到这款产品的作用， 嗯， 就是保护我这个手机的屏幕坏了之后， 简洁明了， 对，简洁明了， 嗯， 但是这里边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在看它的时候啊，非常简单。知道怎么样它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嗯， 但是它背后我们说那些条款，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专业，比如我们免责， 嗯， 以及怎么样的赔付，需要什么样的手续，这些在我们的这个产品说明当中啊，是基本上是没有体现出来的 啊，就是作为消费者是看不到的， 看不到的， 嗯， 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 嗯， 或者说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都是购买的这个欲望， 嗯， 觉得诶它可以保护我，我们就买了， 嗯， 但其实买的时候可能在下边或者我们需要同意的打对勾的那个地方会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也有一个条款， 嗯， 那可能我们很多人就忽略它不去看了。 哦，那我明白。那你觉得这个算是可能作为消费者应该去仔细阅读的呢，还是这其实是也是作为保险公司的一个猫腻？ 如果他要是不让你看，那肯定是猫腻， 嗯， 但其实他有，但可能我们更多消费者因为简单嘛， 嗯，而且便宜 又便宜， 嗯， 所以 就可能一盲目或者一消费就买了。 那我明白了。 对， 手机碎屏险刚刚你讲到啊，其实手机碎屏险应该是在比如说我购买手机的这么一个经销商那儿、零售商那儿去上，还是说我把手机买回来之后我再去给他上的这样一个保险呢？ 都可以， 都可以。 哎，对，都可以。 嗯， 但这里边我们就注意事项了。 嗯， 什么注意事项呢？就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的手机在购买这个产品之后，也有一个我们的等待期或者说观察期。 哦， 对， 就比如说我今儿买了这款保险了，明儿我手机碎了，它未必给赔， 肯定不给赔， 肯定不给赔。 对， 嗯， 一般我们的这个等待期啊，或者说观察期都是30天起， 30天起，也就是说买了手机一个月之内碎了，他不管。 对， 明白了。那关于这款手机是有什么免责的条款是吗？就是在什么情况下你手机屏幕碎了，我是不给你赔的。 第一就是我们，比如说你今天拿到手机，上午买完，下午就碎了， 是， 这肯定不行。 嗯。 第二就是我们的手机在如果发生了这个换屏幕的这个时候去，肯定我们要去维修嘛。 嗯。 但如果之前你已经进过水了这个手机， 嗯， 或者你去了不是官方售后的地方保修过、维修过。因为这个手机在维修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有这些痕迹嘛， 嗯嗯， 出现这种情况也是不能理赔的。 哦，那我明白了，就是说在你这个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你在一些非官方，比如说我在地摊贴了一个膜，或者说是我在什么地摊上换了一个什么其他的零件， 贴膜还行， 贴膜还行， 如果你换了零件、换了壳，或者换过电池，这非常重要啊。 但是这个跟屏幕没有关系啊， 跟屏幕是没有关系。 对， 但是你的手机已经在非官方的渠道。已经被拆解过了， 嗯， 所以这东西就不完整了嘛，对人家保修来说。 明白了，就所以我必须得到啊专门的这个维修点儿， 对， 啊维修，然后或者说我到时候换屏也必须得在这样的地方换屏 啊，那是肯定的 啊。那他到时候比如说给我赔付的话，就是这个屏幕的钱，还是说 就是换这个屏幕的费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直接给你报销这个费用，有的时候呢是承诺你换屏的次数。 哦、oh, ， 对，因为有的产品啊，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屏幕越来越大， 是 边框呢越来越薄， 嗯， 所以有的产品是可以承诺你一年之内可以帮你换两次屏幕了， 一年之内换两次， 对，那你可以掉地下两次，但是这里边同样也有一个值得我们消费者去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换屏这个手机碎屏险，有的产品它是给你的承诺不是换原装的屏幕的 啊，不是换原装的呀， 对。 那我还换它干嘛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看一下这个条款当中 啊、 因为现在这种碎屏险的产品非常多， 是， 那有的就便宜，那有的可能就贵一点，所以这当中我们的这个价格的高低其实就是要看我们条款当中具体的规定了。 我明白了。哎呦，那其实如果说这个条款如果在你真的是购买这款保险的时候不注意到的时候，很有可能你自己交的保费比你这个换这么一块屏所要交的这个钱， 差不多，或者还会再贵一点的。 是是是，那不就亏大了吗？ 对， 嗯，好的。咱们今天啊，在节目当中跟保险培训师李鹏一起聊的是小众险当中的一些财产险。那其实可能对于很多关注保险的朋友或者了解保险的朋友，你未必知道有这么多五花八门、种类繁多的小众险。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也是希望呢，大家如果说在想要购买这样的一些保险的时候，哎，有的放矢，或者说呢，也是避开一些可能，隐隐绰绰的这么一些怎么说呢小坑吧啊， 对 啊，给大家提个醒。那接下来是咱们节目的半点广告时间，不要走开，继续锁定北京城市广播，咱们稍后再见。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 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不是我听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95%，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北转东风2-3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就在北京城市广播。大家好，我是浩洋。下面有请出今天的嘉宾啊，保险培训师李鹏，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小众险当中的一些财产险。李鹏你好。 你好。 上一时段的最后，我们聊到的是这个小众险当中的一个险种，叫做手机碎屏险。 对， 其实在了解完了之后，这款险之后，其实我觉得就我个人而言，应该不会去投保这样的一款保险。为什么呢？我觉得有些复杂。大家如果说是每天啊面对着很繁忙的生活和工作的话，应该我觉得作为手机的屏幕，即便是你碎，你也不会说是真的那么寸啊，买个手机就碎，一个月碎个4-5次，然后是一次不间断 啊， 对不对？一般对于手机这样的相对来说大家现在比较重要的一个随身物品，都是比较怎么说呢，珍惜它的， 爱惜 啊，爱惜它的。对，而你现在买这么一款保险，可能是在你碎屏了之后它会有一定的保障，但它对你前期的要求很高。而且很有可能你买完这个保险，就是有时候你会有这个什么所谓的想什么来什么 啊。对， 你买了这个保险之后，你老想着我千万别摔屏，千万别摔屏，头一个月千万别摔�屏，因为头一个月它不给你赔啊，啪摔了白买，是不是？就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再往下聊一聊吧，再往下聊一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手机碎屏险以及其他的一些小众险，还有什么五花八门的，我们一起来聊。 可以。 说完了手机，那么跟手机相关的还有一个物件，这个物件就是充电宝。 充电宝，对。 有一款保险是手机充电宝意外险，其实也有手机意外险啊。这个险你给我们大家来介绍一下来。 其实这个啊就像我们的一种家庭财产险产品，类似，就是当我们的手机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充电宝，因为可能是它这个里边的咱那个物理咱们也不懂啊，它可能就是易燃易爆，然后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周边的这个财产或者说生命财产造成了一个损失或者说伤害，那我们可以进行一个赔付。对，就是比如说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 对， 我们这个充电宝正充着手机呢，突然一下它爆燃了，或者说着火了，那把我们身边的东西如果烧坏了的话，是可以进行一个损失的弥补的。 就是这款手机烧了， 烧了， 然后呢，旁边比如说放着一团纸， 一团纸， 烧了， 烧了，那这就赔你这个纸， 是吧？ 我们就是说这纸肯定不赔啊，比如说是像不是电器，这个是比较常见的嘛， 嗯， 或者我们的家具， 嗯， 或者我们的装修，这些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这个可能我这想法有点怪， 嗯， 假如我把我这个手机跟我钱包放在一块儿了， 钱包放在一块儿了， 手机着了，钱包跟着也着了， 也着了。 钱包里面有卡，卡可以补，没问题。 卡可以补， 里边有现金呢。 有现金，现金是这些基本上我们的家庭财产保险当中啊，如果能够赔付的话，它一定会单独写出来有一个现金的额度。如果没有写有现金的额度的话，那么现金如果比如烧了或者说炸了碎了不赔。 哦，就是说在我买这款保险的时候，就是所谓的手机以及充电宝的意外险，我买了之后。如果说因为手机着了也好爆了也好，他没有说是这个比如说牵扯到烧到了我的钱的话，他这是不赔的，只有一个具体的物件是吧？ 物件，对，但如果是涉及到钱的话，他一定会在上边写上现金的一个金额，一般我们看是2万块钱现金以内。 这个我觉得还其实有点意思啊，这个保险手机着了或者手机爆了，那比如说我在给我的这款手机或者说我的这款充电宝去投这个保的时候，它会有什么样的审核过程呢？ 在前期我们投保的时候是没有审核过程的， 嗯， 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说第一点，就是我们在购买这种小众型产品的时候， 嗯， 可能我们看的更多的是一个理赔的结果，而不是条款， 嗯。 那第二个，我想跟咱们各位消费者去说的这种小众险产品的第二个特点， 嗯， 就是基本上我们在购买的时候都是一个自助购买的行为。 那 鼠标一点，手机一点，微信一支付，产品购买完了。 是啊，那我比如说我现在站在这个保险公司这一边啊，我现在有一个充电宝，但这个充电宝可能是三无产品。 哎，三无产品， 嗯， 可以。所以说我们在设计这个保险公司啊，在设计产品的时候，他把所有这种情况都已经考虑到了。 嗯， 我们不能说我有一个三无充电宝， 嗯， 我就说它是这个比如正规的充电宝， 嗯， 或者可能比如我就烧了一件家具，我就跟保险公司说我烧了三件家具。 是， 那这种情况我们在进行购买的时候啊特别简单，就一点就结束了嘛。 嗯， 但是在理赔的时候你还是要出具相关的许多的证明， 也就是说包括我当时购买这个产品的这些发票，包括它的外包装，如果说有照片的话要提供照片，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就是我们可以再扩展一下啊，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是这个充电宝或者手机的这个产品， 嗯， 还有一种跟我们的家庭财产相关的，就是比如说那个被盗了， 被 盗窃了， 嗯， 小偷进去了， 嗯， 那这个时候 把充电宝偷了， 不是充电宝， 啊， 举这个例子， 嗯， 这种情况你不能跟保险公司说你们家有什么他就给你赔什么， 嗯， 是一定要出具相关的公安机关的我们的这个证明的。 哦，明白了。 或者说比如我这儿比如有一个我们这个这个什么呢，比如一个小的首饰吧， 嗯， 你不能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嗯， 一定要有相关的发票或者说购买证明才可以。 哦，那我明白了。那如果说咱们刚才都说的是一些物件，对不对？如果说比如说这手机或者这充电宝在我身上放着呢，把我衣服烧着都不说，把我身上烧伤了，这个管赔吗？ 这个管赔，这个也管赔了。 那它的这个赔额度大概是多少呢？比如说我前期的保费是多少，然后如果说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它最多赔多少呢？ 我们现在见到最多的市面上的产品啊，对于人的伤害的额度是20万封顶。 20万， 对。 如果说是简单的烧伤，这20万可能来说是还行，但如果说咱们就说啊，意外的情况， 嗯， 这个放在人的身边，人睡着了，结果由此引发了一些事故，使这个人身故了， 那这个额度肯定不够， 这个额度肯定不够，但它最多就这么多， 对， 就即便针对身故这样的情况，它的最多也只是20万， 哎，对，所以说这叫小众险的小嘛。 明白了，明白。那这款险目前买的人多吗？或者他前期的保费大概高吗？是多少钱呢？ 这个说实话， 嗯， 我就因为咱们现在不是在保险公司内部嘛， 嗯， 这些数据咱们调研不到 啊，哦。 但是确实我身边有许多人都买了这款产品了。 嗯， 因为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充电宝买肯定啊，大家都买这个正品。 嗯， 但是像现在尤其夏天又这么热， 是啊， 烫的情况太容易出现了。 嗯，明白了。好的，关于手机充电宝的这个意外险，我们也跟大家聊了。那接下来再说另外的一个小众险，这小众险的名字叫做父母防电信诈骗险。 父母防电信诈骗险，父母防电信诈骗这个事情也是在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哈。 对， 因为作为父母啊，面慈心善的，有时候就容易被一些不法分子钻了空子。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些就诈骗的案件，我们现在也有保险。那具体都有哪些产品？你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其实这款产品啊，我们先说一下它的购买的渠道。 购买渠道 是在支付宝上面。 只能在支付宝， 只能在 实体店或者其他网站都不行， 因为这个是支付宝跟这家保险公司两个人一起合作 独家， 独家推出了这么一款产品，因为支付宝也代表着我们支付的一个安全嘛， 是 它是这么一个平台， 那 这款产品呢，我当时了解到它的保费是1年9.9元， 一年九块九倒是不高， 对，那能够补偿的额度呢是10000块钱， 就一万，多少都没有， 最多就一万块钱。 那这个相对来说，因为如果说是真的是不法分子把这个很多的这个父母哈、啊、通过电信的手段诈骗了，那一般10000块钱可能都挡不住吧？ 挡不住，对。 但是这款保险它只赔10000， 因为它保费低，才9.9元。 那比如说我多交点保费呢？ 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产品呢，投保人啊是年轻人，被保险人我们填关系的时候是填父母。那如果一个人，比如我要给我父母买，我只能买一份。 哦，首先这个事情，他的这个被保险人只能是父母， 父母， 对不对？就比如说，我想给自己买一份是买不了的。 对， 啊，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作为子女，我给父母买这款保险的时候，只能买一份， 只能买一份。 哦，明白了。哎，那比如说是父母能给自己买这款保险吗？ 买不了， 也不行。 对， 只能是作为就是子女孝敬父母的一种方式。 对。那其实说到这儿啊，其实我觉得咱们这聊着聊的过程当中，其实我有一个感悟。这个感悟是什么呢？这款产品我们先说保障功能肯定是有， 是， 但更多的其实是支付宝跟保险公司一起在合作做了一个推广。 这个我同意。 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不能给自己买，因为我们也知道老年人不使支付宝，可能都是年轻人使支付宝。但年轻人可能这种在诈骗方面防范的这个意识比较强， 相对来说， 所以结合了年轻人孝敬父母，给父母建立这么一个堡垒的这么一个情况，推出这么一款产品。 会不会让你觉得形式大于内容？ 形式跟内容都有。但是我同样啊，就结合这款产品啊，我还要给咱们的这个听众去普及一下。买很简单，一支付，指纹一按，9.9元交走了。 是。 但是真正同样我们在理赔的时候啊，它也有许多的手续。那我也查了一下，就咱们最少啊，需要提供三个证明。第一个证明就是银行的流水。 银行流水。 我们要向保险公司告诉他我们给骗子转了多少钱。 是，你有这些诈骗的被骗的这个依据。 对。第二，我们要提供一个电信的，不管是通话还是短信的一个沟通的记录。 有个记录，就是比如说我到这个电信去打这个话费单。或者说打这样的一个单子，让他能看到，就在某年某月的某时某分，我跟这个骗子联系了。 对，第三就是更重要的，就是一定要有公安机关出具的一个报案的回执。 对，这个事儿你得报案，然后公安机关会经过这个他的这个研究调查之后，有一个回执。 这三个我们交在一起，其实就可以了。 这三个倒真的是合理的， 对 啊。但是跟之前我们刚刚说到的其他小众线来说。可能相对来说是最合理的哈， 因为这个涉及到我们这个金融方面，它可能在我们说就更合规嘛， 是 吧？ 是是， 另外，其实说到这个，我现在倒真是有一个我自己啊一直在购买的一个小众型产品，我也分享给咱们各位消费者， 跟这个也相关是吗？ 相关，也是跟这个银行卡相关的， 银行卡相关， 就是我们知道信用卡如果一旦丢了，那么在这个挂失补发的时候，你是要交一个费用的，这个费用大概是60块钱左右，每家银行不一样，但我给自己啊每年就买一个50块钱的， 就是信用卡工本费， 信用卡的这个补发的保险， 那就其实就是它的工本费嘛， 对，但是额度不一样，额度是300块钱， 就300块钱来给你换一，哎，等会儿 用50块钱，然后买300块钱的额度，如果是60块钱补一次的话，一年你可以丢5次。 那就等于是我丢一次卡，我去办一次，我里外里还能再赚个200多块钱 啊？不是，这个300块钱啊，是你的，是补偿你的这个补偿的额度。如果你补一次卡要收100块钱，那就扣100块钱。如果你补一次卡是60块钱，就扣60块钱。 但是最多最多一年你只能消费300块钱的额度，是这样。 哦，那我明白了，这钱你拿不到，只不过是他从这300里边扣，你抽几次再扣几次。 对对对， 明白了。 因为我本人是一个特别马虎的人，所以这款产品我已经理赔过2次了。 真的呀？ 真的，这是真的。 啊，理赔的还顺利吗？ 非常顺利。 有没有就是跟刚才我们办的那个其他的保险来说，就是头30天你要是卡丢了他不给你赔？ 这个时候你其实只需要提供2件东西都可以。 嗯， 第一个就是你购买这个保险，你是被保险人吗？ 是， 提供你的身份信息。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在进行这个信用卡补发的时候啊，他会收取你一个费用。 嗯， 那你把这 个 费用的这个清单电子版的直接上传给保险公司，这个钱3个工作日就到了。 明白了，还相对来说是比较便捷的一款。 对 啊。刚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很多的这个小众险，相对来说这些小众险啊还是都能想象到的，但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这一款小众险可能就觉得有一点戏剧性了哈。关于爱情的小保险，这种保险产品有哪些细节需要注意呢？我们具体聊的是一个叫做恋爱险的保险。来，李鹏，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款产品在最开始我记得第一次推出的时候啊，就大面积推广应该是10年11年的时候， 10年11年， 当时我们一起还在讨论， 嗯， 啊，这款产品啊，首先要确定的就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投保人和被保险人， 对，就是也肯定还不是夫妻嘛，我们就是这个恋人，一男一女， 这个对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必须这么要硬性要求的，就必须两个人分别是恋爱中的两个人。 关系呢我们没法确定他是不是恋爱， 嗯， 但是要保证他们现在的状态是未婚， 嗯， 这个是肯定的。 是， 那同时中间肯定不能换人， 嗯， 对吧？因为我们要保证是这两个人。那保险期限呢，我记得当时推那款产品的时候是三年， 嗯， 也就是说我们固定好了一个3年之后的某月某日我们结婚， 嗯， 结婚之后这个保险公司，因为这个是一个偏可以说是理财或者说投资那种产品， 嗯嗯， 你可能交完钱之后他会给你一个利息，同时还会给你比如说像蛋糕呀，玫瑰花啊，或者一些婚礼的一些服务等等。 嗯，我明白了，就比如说男方给女方买保险，买这款险，3年之后两人结婚了，这保险公司就会根据这款保险给你一定的所谓的礼金。 对， 对不对？那比如说我既作为投保人也作为被保险人可以吗？ 那你是你一个人嘛，对吧？ 对啊，就比如说我给自己投保，我3年后的某一天我要结婚， 必须是固定好这被保险人，两个人都不能换， 啊，两个人都不能换。 对， 那这款保险它保费是多少？ 我记得当时保费好像是1000多块钱， 1000多块钱是趸交呢还是？ 趸交，就一次性的， 一次性交1000， 那是999 啊，999，好的， 吉利的这种意思， 好的， 对吧？ 3年之后结婚了，给多少钱？ 这个我还真没记住，但肯定要比这个多，但是没有多多少。 嗯， 但是他提供的是那些 1999是吗？ 没有那么多， 你没有那么多， 没有那么多， 就是给的连1000块钱都不到。 对，但是他给你的像蛋糕，还有玫瑰花这些是一个， 加起来也不到啊， 肯定不会翻倍了。我们知道，这如果真买投资的话，也不会这样的。 那所以这款险它的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男方在追求女方的，就是说我肯定会跟你结婚，你相信我对你的爱，怎么相信呢？你看我为咱们俩的关系买了一份保险。 那我觉得啊，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力度不是特别强。 但关键他最后的这个赔付额度确实也让人觉不到他这个力度很强。 对， 你想我前期交999，对不对？如果说最后给我1300、1200，也就是说增加了200到300块钱，这200到300块钱，我这3年当中我用什么样的理财产品我赚不回来呢？ 对呀，所以这个就是，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设置这个是一个结婚呢？ 嗯，对，反而且难度还这么大，所以这款保险真的会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吗？ 这款产品啊，当时我们在讨论完之后，反正适龄的或者怎么样的话，我们应该不会去选择，因为它一定要固定好这个时间。 嗯， 当我们知道你要固定好这个时间的话，有可能提前，有可能拖后， 嗯， 还有可能换人， 是， 这种情况都会有。 所以他这个规定的时间必须是某一天， 对对， 不能说是那一天前后几天， 对，就是登记。 哦，那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就太玄幻了，我觉得。 所以更多的其实是什么呢？就肯定不会有人说为了这款保险而去结婚。 嗯， 更多的人可能是要去结婚，这更多的是一个祝福或者是一个添彩的这么一个项目。 啊、哦， 对， 明白了， 就是高兴嘛。 听起来有意思，但实际上真的，你要说它跟保险有关的话，你确实让人联想不到，因为可在很多人的观念当中，可能保险是相对来说比较严谨的一个东西啊，它是跟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当然，结婚这个事情也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但是我就觉得，可能对于一些小众险来说，有些太戏谑了，我不知道你。 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种，要是为了证明怎么样的话，那个就不应该是我们这种结婚保险，而是一个婚前的公证或者证明， 对对对， 那个才有效力。 对，还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个吧。这个网络内容创业的黄金时代来临了，大量的自媒体人也面临着这个原创内容被抄袭、侵权却难以追责这样的苦恼，所以现在有一个险种叫做网络原创保护险。它的初衷就是保护原创，那这样的一个产品现在它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流程，或者说买的人多吗？ 这款产品当时出的时候、这是16年出的一款产品，当时我特别感兴趣，因为我自己也在微信公众账号上有 写一些东西 平台， 但 你越是原创的呢，被抄袭的这个或者被利用的这个几率就越高， 是 因为精彩的内容嘛， 所 以这款产品推出来之后呢，我也研究了一下，30块钱能够保你10000的额度，60块钱保你30000的额度，那我觉得啊，我对这款产品的定义就是它弥补了可能对于我们自主知识产权或者互联网提供内容的这些作者的一个保护，但是这个保护我想说它并不是特别的完善， 特别不是特别完善， 或者说它做的并不是真正的做到位了。 怎么讲？ 为什么？因为不管是10000的额度还是30000的额度，它是在补偿什么呢？就补偿，比如说我是一个原创作者，如果有人剽窃我的内容，那么我一定要上升到法院法律的诉讼阶段，这10000块钱是补偿我的诉讼费。 哦，明白了。 所以我们就要想一想，有许多情况之下，要不然我们就吃一个哑巴亏，要不然我们可能是从道义上或者从这个道德上去谴责对方，但是真正的首先 要诉诸法律， 要诉诸法律，而且呢法院还一定要先受理，受理之后你一定要进入到诉讼开庭这个阶段之后，这个产品才能够真正的保护你。 所以其实可能对于很多人觉得这样的一个网络原创保护险真的是能够保护大家，然后后来了解到了之后会觉得可能也仅仅是雷声大雨点小， 可以保护，但是保护的力度不够。 明白了，那也希望在日后能够完善吧。 对，其实说白了呢，还是因为我觉得啊，交的钱太少了，所以 交的钱太少， 力度太小了。 明白明白。就这款保险我很多人都觉得是很必要的，所以如果说你把这款保险真的是把它做全面了，哪怕前期的保费让这个被保险人多交一点，可能大家也是自愿的， 对， 对不对？特别是作为一些确实面临这样问题的一些朋友来说，这款保险其实真的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对， 节目时间快到了，剩下一点时间我们同样交给李鹏，因为李鹏好像在做完这两期节目之后有确实一些想法吧，想要跟这个消费者朋友们，特别是收听节目的这些朋友们来交流交流的。 对，其实就是还结合着之前， 请开始你的表演， 先开始我的表演。就是第一呢，就是我其实还是想说，就这两点吧。第一就是我们消费者在购买这种小众型保险的时候啊，千万不要冲动消费， 不要冲动消费， 因为便宜，而且聚焦到某一个情景，会让你觉得它特别有用。但它确实有用，但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背后的条款。第二就是相比较于我们普通的产品，它在咱们消费者在选择购买的时候是个人独立就可以完成，通过我们的平台或者说 APP 或者说网站就可以购买了。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是少了一个我觉得啊非常关键的这么一个步骤，就是缺少了我们保险代理人的一个讲解。所以你在买的时候就觉得自己懂了，但是不管怎么我们说回来说回去，我们在买的时候啊，就那个打的那个对勾，或者那个条款，各位消费者一定把它打开 看仔细 看仔细，尤其是要看我们在进行理赔的时候需要什么样的材料，这样的话如果真正风险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让这款保险帮助到我们，而不是感觉到怎么买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但其实他也告诉你了，只不过我们没有看。 是是是， 对。 就这些吗？ 还有第二，这是我们说第一个。 对对对。 第二个就是我还是强烈建议咱们各位消费者啊，小众保险更多的可能是我们进入保险或者保护自己的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入门的一个门槛，或者说一块砖头，真正能够保证了我们的，让我们能够避免风险对于家庭二次伤害的，还一定是我们的内容保障类产品。